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四次留言说被蛋糕店骗过，他说还是本地知名老牌子的蛋糕店呢，我办完了卡还没来得及消费，店家就直接换了。所以你看不能相信老牌子呀，但凡有老字的都不可以相信，知道吗？为什么？因为 AL 留言说我被我所谓的老表借钱都三年了都还没有还给我呢，所以前面有老字的都不要相信啊。 谁有那种本领把眼泪都擦去，当拥抱快只要保持心，谁还能够呼吸，爱有两种结局，看谁先说放弃，是我太认真偷偷忘记了爱，却没有声音，我像海面沉默的放弃，来承受得起吸收回忆的撞击，我擅长愿意完成最后这场戏，舍不得见你勉强爱我背叛了自己。 Thank you. 唱民歌，也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 有人说他高价签来一笔钱，刷逼逼风头。有人说他进去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穿破了旧时空。一拥挤的大楼里，多么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盘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放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写下了这段光。过去的风光，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山前的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是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在张狂，红山陡然 披上，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不老的家乡，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将是否无恙？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期望，回不去的远方。 空气太脏太浑浊，他说不喜欢。这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写实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自己灌醉，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脚步蹒跚，恶果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跑出酸凉。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放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写下了这段光环，过去都辉煌。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山前的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是摇晃，梦境倒映着幻想。雾霾在猖狂，昆山陡然披肩上，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那是古老的家乡，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将是否无恙？就算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就像那人数飘着随着风向，最后的带领着我一起飞翔。我站在天坛中央，闭上眼睛，就一家人有平安。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将是否无恙？贴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我飘向北方， 我站在天际脚下，被谁人闯进我居所，在城门那边的人潮，总会问起我说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早就该离开，还给我生命的意义。请用力想到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梦想的遥不可及。这里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求助你。有多少人比我残酷的现实，从此消沉无迹？有多少人曾爱过你，只在一句 时光的尸体。 Rest in peace， 回不去的远方。哦，飘向北方，别再问我家乡。 是一滴滴用心的眼泪，缝一

发现啊，就是去年我们中国人平均每个人读书八本，那八本当中呢，其中将近五本是纸质书，其中三本是电子书哈。那其中是14到17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读的书是最多的，每年有超过9本。那另外呢，还有读书多的呢，就是家长，这家长就给孩子念书，陪孩子读书，这是最多的。还有62%的中国人呢，是在微信上读书。看一些文章啊之类的啊，我也喜欢看那些小短片，现在都没有精力看长篇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调查还发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啊，超过17%的中国人开始听那种有声小说读物了。另外呢，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有声小说，包括爱情的呀、历史的呀，还有或者是一些语言讲座、教学类的啊。其实关于读书呢，我记得前两天有两个朋友哈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雪雷，你平常一定非常喜欢看书吧？我说怎么啦？因为我们心里没底嘛，我平常不喜欢看书，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没有，我就天天看你在节目当中说那么多呀，就觉得你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你肯定喜欢看书，对不对？我就跟他说，没有，真没有，你误会了，我是那个表面光鲜，其实袜子已经滑到脚板底了。 徘徊旧街头，看人去楼夜空，往事已无踪影，独留我在风中。年少不知愁，真情不懂把握，来去随心随意，相扶贫一山难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走，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挑选者。 OK， 嗯，你换手机的频率是多久？是一年换一次，两年换一次，还是三年换一次，四年换一次，还是一天换一次？这是中国青年报发布的一个调查哈，说结果就是七成的成年人每两年换一个新手机，那一年换一次的大概有17%的人会每年换一部新手机哈。那将近七成的人说为什么会两年换一次新手机呢？一个就是可能旧手机出现了一些故障需要买新手机，还有一部分的人说呢，即使我目前这部手机没什么问题，用的挺好的，但是出了 plus plus 再 plus 了呀，所以要更新换代啊，所以呢就会换掉新手机。那买新手机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一些因素哈，主要因素就是品牌，品牌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价位和摄像头啊、处理器啊这些系统啊之类的硬件的设施。那另外呢，还有超过32%的受访者是说呢，他们会买一些自己最喜欢的品牌的最新机型，也就是说但凡出了新的就买，出了新的就买，出了新的就买。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苹果半个出吧。如果说七成的人，我今天算了一下，七成的人啊每两年换一次手机的话，我应该是剩下来的那三成啊，不是那七成，我是剩下来的那三成，因为我4年都没有换过新手机了。唉，当然我的收入呢也是只有那七成人的三成。你先算就好。 缠绕的神经神秘，你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尽在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见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自动化迎风行驶，日深夜长，日上城墙去开朗，笑声就月牙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永远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无心谁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自动化迎风行驶，日深夜长，你想逞强去开朗，小心就艳阳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在听我的故事别离，可是跟着

机制当中，就让它生长的这种机制当中，就跟小树苗生长的土一样。那之后呢，这个心脏的干细胞呢，将会在这个机制当中同步的生长和跳动，然后等于长到了一定程度啊，就把它拿出来，就类似于一块长到了像小心脏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小块东西，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补丁，然后呢就把这个补丁给打到3D 技术啊，心脏的生物 3D 技术打到这个小老鼠的心脏上面，而且小老鼠之前是发生过心脏病发啊。四周之后，这个研究人员就发现呢，这种在心脏上打补丁的技术可以让小老鼠的心功能容量啊显著增加。那当然了，因为这个补丁这块肌肉是心脏细胞和结构蛋白质制成的，所以呢它慢慢的就不会产生任何冲突，就不像心脏搭桥那样会有一些排斥啊，它就几乎成了心脏的一部分，而且被心脏吸收到身体当中去，就不需要做任何手术了，是不是很神奇？但如果医院当中用这项技术呢，可能要等到10年之后，因为这个研究人员是希望说，这种 3D 打印的心脏补丁能够在10年之内运用到临床试验者患者身上。哎呀，以后这心脏就是左3年右3年，缝缝补补又3年啦，是不是？不过我听说一个三甲医院的招聘广告说，即使是缝缝补补做裁缝，我们也要研究生毕业的。 中那般无玄机，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他会微笑看着你，手心中紧紧握着发黄的回忆，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就从今夜起，在身边。 见你。 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刚刚说到了共享充电宝，对不对？如今呢，这个共享单车是随处可见哈。随着共享单车在我们国内持续走俏呢，这么多人使用呢，这在淘宝上哈出现了一种神奇的东西，叫做儿童单车座椅套装。这种可拆卸的前悬挂式的儿童单车座椅哈，在淘宝上是卖的特别多。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很多人说，这个你把这个东西安装在共享单车上，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首先给你形容一下这一套装有什么？有一个支撑杆，一个儿童自行车座，一副脚蹬子，一个前座的扶手，还有一些必要的螺丝钳啊之类的。那这些东西呢，几乎不要任何安装的工具，就直接拧吧拧吧就可以装在这个共享单车上，使这个共享单车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可以给儿童们坐。那但是呢，淘宝的卖家是声称说，把这东西安装到共享单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共享单车的这个座椅是由这个碳钢制成的，最重可以承载60公斤，大概价格是40块钱，也有60块钱的哈，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卡通图案啊，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但是问题是呢，这些卖家没有提供一些合法的质量证书。有一些网上买家的评论也是说，即使我正确的安装了这个儿童座椅到共享单车上，仍然会出现晃动的情况。所以有一些共享单车的企业呢，就声明说，你们在我们的共享单车上装这种儿童座椅，严重违反了我们一辆车骑一个人的协定，哎，如果发生这个事故，你骑车的人要负全责。其实这种担忧也是常理哈，因为本身骑自行车也会出现危险，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都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哈，就是小孩子在后座上脚就打悠的悠的给突然绞进去后车轱辘轮子里头了，是吧？这就很危险的，你说出了问题你找谁去，是吧？有一个共享单车平台的老板就说，是啊，你看看这问题大了，是吧？你就出了问题你找谁去啊，啊，找谁呀，啊，谁来赔我的车轱辘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勤劳的一天终于打烊，加热好的便当是时候尝一尝，都一样，味道每天都一样，发呆在想是否出太阳，周末的时候喜欢游荡，不经几家商店，但纯粹逛一逛都一样，回家的路都一样，可我都在想属于我的小套房，我小人物的大愿望，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士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Mick 留言说，每周打扫一次卫生，袜子七双，内裤七条，每天一换，把洗衣机塞满，每周末一洗。说到有七条内裤哈，突然想起一个场景，就是之前看过的一个女士就跟男士说，哎呀，我这每天一换啊，我买了6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小内裤，然后呢每天一换，然后集中到最后一天周末的时候洗。那个男士就问他说，一个星期7天啊，为什么你只买6条呢？那你第7天怎么办呢？ It's a secret。 不可描述。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擅长的家务活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最擅长的。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阿拉英拉英叔，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天炒饭的日子留言说，结婚前都是我做家务和烧饭，结婚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做过了，因为我的菜越来越难吃了。老婆说 你是故意的。 这一刻你也许感觉心如刀割，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如果不是太爱了，我能有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停歌，只留下所有快乐，它曾是你的选择，我是这一点就很难得，就算再不舍至少你都尽力了，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唱完就散了，不是一堂课，有时有不停的眼泪，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 No.

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反而连你的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的缠绕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一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不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 初心留言说家务活我最擅长打辅助。老婆说我电源关了。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收音机轻轻翻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

稚的话语枯萎在我的斑斓深海里。Love you， 爱着你，可惜你转身就消散褪去，挣扎着